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第二集嘅游日废人， 系啊，有我哋两个废人， 阿Fish 系 同埋 M 系啦。 好啦，咁我哋上次就讲紧工作假期啦，咁就讲咗食同埋住。系啦，嘅生活嘅嘢啦，咁生活另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钱 ，money。 咁今集所以就讲下做嘢打工。咁打工，你打过几多份工啊？ 我打三份工。 我谂下先，我打过四份工，虽然有一份就好短期嘅，咁、啊、都算都系打工嚟嘅。 义工算唔算工啊？如果义工我都系， 义工都系四份工，义工有钱收， 唔系有猪骨汤收啊？ 收到猪骨汤， 系收到猪骨汤好味嘅猪骨汤。 你当有 啊 ？OK， 咁我四我四份工， 有四份系啦、嗯，四份工啦。咁、就而家讲下我哋搵工先，不如讲下点搵工先，好唔好啊？ 哇，呢、這个真好难，你点搵啊？ 呢、這个我点搵工嘅咧？我就系、是、想。网睇，因为佢日本有好多上网，即系好似我哋嗰个 Hong Kong 嘅、Hong Kong 嘅、香港嘅 乜DB 咁样啦，类似有啲咁样嘅网嘅 Lily.com 咁样啦。 另外都有啲 apps 嘅，即系呢啲搵工嘅 apps 嘅，我唔知道开唔开得名啊。 开啦 ，Baidu 系啦， 仲有咩啊 ？Townwork 咁呢啲都系啊 ，Townwork 你仲可以喺地铁站嗰啲架，系咪有啲嗰啲架嘅，即系摆喺闸外闸内都有嘅，有啲 同 Lily.com 一样 嘅，系啦系啦，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入地铁站咧，咪有嘢攞嘅，系啦，摆嗰啲架， 但系你会攞啊，真系 系啊，诶、哎。好重要啊！呢、這个攞唔攞呢个好重要啊！真系啊，因为你喺日本揾工咧，我哋平时香港揾工就上网揾啦，跟住send email 啦 ，email 就 attach 埋你个 CV 过去啦，系咪先？ 好平常。 日本 CV 系唔得嘅，即系我哋平时一般嘅 CV 系 no 唔得噶，佢系要写履历书，手写、哦。佢有特定嘅格式，即系唔系你求其揾张，系啦，唔系你求其揾张 A4 纸，所以履历书咁样就系履历书。咁咧，而嗰本叫 Townwork 嘅嘢咧，咁佢就入边有埋嗰个履历书嘅格式嘅、即系你可以就咁撕出嚟、即系佢好好有 好方便 剪出嚟，系啦，咁你就可以直接填嗰份履历书嘅。咁、嗰个履历书你除咗喺 Townwork 可以攞到之外，就可以买啦，俾钱买履历书， 成一嘢一百张。 系啊，你正常其实。可能有啲人勁嘅，可能自己整自己砌啦， 自己靚靚嘅， 自己砌個嗰個格式出嚟，因為佢有特定格式噶。 但係冇用嘅，所以係。 係啊，所以你係一係買一係就攞咯，有得攞就攞咯。所以嗰個 Townwork， 我初時我有攞嘅，因為其後抌垃圾太唔方便啦。因為我哋之前咪講過，我哋之前咪講垃圾分類嗰樣嘢。因為嗰時我抌講少少啦，因為嗰時如果抌雜誌同埋抌紙。紙皮啦，即係紙箱咧，丹波爐，即係抌嗰啲紙箱咧，咁你係一個月淨係可以抌一次嘅啫，仲要擲好先至抌。咁你嗰一日唔記得咗抌咧，咁你嗰沓就繼續儲啦，係啊，繼續儲喺度啦。咁所以一開頭就攞嘅，咁之後發現哇都唔方便啊，要抌嗰陣時好唔方便， 煎煲都冇咁多煲要煎， 冇咁多煲要煎。咁所以我最後就淨係要咗入邊履歷書之後咧，我就唔再攞啦。咁就上网咯，上网睇有啲咩工或者喺个 apps， 佢哋通常嗰啲搵工嘅网咧都有埋个 apps 嘅，咁样就喺个 apps 嗰度有得 apply 噶啦，已经可以揿啊呢份工我睇啱咗，咁就都系要填啲资料啦，咁填名啊电话，总之有咩要填咩啦， 即系同乜乜 DB 一样，都 系 差唔多。 系啦咁样就apply 咗，咁对方就会打俾你，咁打俾你就话俾你听，你几时嚟见工就约时间见工啦。 见到 agent 啫吓，其实系。 睇下，因為我他先 agent 我都有揾過 agent 嘅，但系 agent 我係之後先揾嘅。咁我初頭三份工一二三 都係直接嘅。 我初頭三份工我都係直接派嗰間工嗰間鋪頭嘅。咁因為我係做過我三四份，睇先一份派傳單，三份都係做 sales 嘅。因為香港我未做過 sales，香港做文職 體驗下。 咁去到日本，我唔想做文職啦，我覺得係咯。 喂，同埋做文職係唔係？我應該話我哋揾文職好難。 係啊，我哋揾文職係難嘅，因為一來佢哋文職好多都係直接喺大學嗰度就已經係招人㗎啦。佢啲大學嗰度招人係啊，內定。咁同埋如果你咁樣外國人咁樣入一間文職嘅公司咧，其實係。请嘅机率系细嘅，除非佢净系请啲入 data 嗰啲啦，咁就会请嘅。咁我唔想，我想接触多啲人啊嘛，难得去到日本，我想做接触到多啲日本人嘅工，咁我就拣咗做 sales。一来香港未做过 sales，我想试下，咁所以我就拣做 sales 啦。咁就啲铺头我都系直接。apply 直接 apply 鋪頭嘅，我就唔係揀 agent 嘅，係啦。咁佢就打嚟預約你幾時去見工， 咁咧，你除咗要准备你嘅在留卡啊，prepare 啊自我介绍之外咧，啱啱报嗰份履历书、啊、就好重要啦。系啦，咁你就要自己手写嘅，所有嘢都系。咁咧，我嗰时就同时 apply， 你知香港人噶啦，咁一定系鱼拥撒网嘅， 冇错。 系啦，咁我就同时 apply 咗五六份工，大包围。咁份边一份叫我烟、嗯，我咪去烟咯。咁、所以我系同一时间要写五六份履历书嘅， 手软。 系啦， 手软。 你觉得copy 咪得咯，写完一份，影印影印 啦， 唔得噶，因为每份工嘅性质唔同。虽然都系做 sales， 咁、可能我呢、這个我系 sell 和果，我系卖和果子嘅呢间，另一间我系卖精品嘅、另一间我卖衫嘅，呢啲唔同色泽嘅铺头咧，佢哋咧嘅你要写嘅嘢都唔同，因为佢有一行叫自望动机，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自望动机 一定有嘅，自望动机即系你想，你点解要做呢份工？你点解想做呢份工？ 系啦，同埋点解会觉得适合你？你帮到呢间铺头啲公司乜嘢 ？Even 你只不过系做一个 part time alubaidor， 佢都系要你 写。你有咩贡献？ 系啦，佢都总之都系一样噶啦，都系要写呢个自望动机噶、都系要咁、你要因应翻你唔同嘅工种，你就写翻自己嘅自望动机啦。咁同埋咁 你考虑吹水力噶啦？ 系啊系啊，冇错。咁所日文要用日文系啦。 咁所以日文嘅程度啊，大家知道啦。 咁咧，所以其实你就不能 copy 嘅，同埋佢都系要求你手写嘅、诚意啊嘛。日本人呢、這个我都觉得好奇怪个初时，点解日本咁先进到而家都仲要自己手写你历书呢一样嘢嘅咧？会唔会 咁唔先进嘅成件 事？搞笑。不过而家睇翻，其实都系一个可能睇下你手字啦，或者睇下你写嘅嘢有冇诚意， 睇下你个人拗唔拗教咯。 系啊，咁你咁你点搵工啊？嗰阵时 我就搵 agent 多嘅。就是、我做过三，我唔讲义工啦，义工呢、這个friend 搞笑搵嘅啫。咁我做过两份工，三份工啦。咁两份工就透过 agent 搵嘅。咁有一份工咧就上 forum 搵嘅。 Forum 香港 咩？日本 唔系香港，因为你知啦，香港其实喺日本嗰个 King Holiday 嚟讲咧，就唔系咁先进啊。 啊系，其实大家系拣其他嘅国家多。 系啦，我系去台湾嘅日本 Working Holiday Forum。 台湾 比较撩楞啲， 台湾比较多， 系啦，台湾比较多啲嘅，佢签五个名， 资讯多啲， 资讯多啲，即系叫大前辈啦，我哋叫系啦，咁样咁我就喺嗰个 forum 度揾到冲绳嗰份工，咁其他北海道同长野啦，我都喺agent 揾嘅，咁但系有一样嘢要特别留意啦，就系agent 其实 working holiday visa 嘅 holder 系极之唔公平嘅，咩叫极之唔公平咧？就系working 政府对于 working holiday 嘅 visa 嘅 holder是会征收 20.4% 的税的。就是说你份工一出已经没了两成。 是啦，它会自动在你人工那里扣的啦。即是就不是你自己好像我即是不是不用报税的。不是香港不是香港那些什么报税申报什么。其实不用的啦。 自动扣了。 自动扣了啦。出粮的时候自动扣了。 完全征收税，我不记得个名字。其实总之你出粮那个粮单，因为你即是你做什么工都有份粮单的。那个粮单呢就会写清楚你被人扣了 20% 税。那个客户嘅心噏嘅，咁你只可以谂尽办法。咁我嗰阵时做够360，喺日本留够366日啦，就尾后就尝试过寄翻去市役所申请退翻嗰个税咧，系总共140,000 yen。 去咗14,000 yen， 我交14,000 yen，我被扣嘅税去咗14,000 yen，啪啪声， 真系啪声。我啊扣税啊，但我印象中我又唔系扣咗好多税啫。 咁可能有啲会唔会有啲工可能冇扣到？ 可能佢有扣嘅、但係又唔係咁多。 佢咪帮你俾一啲呀可能。 啊公司都好似会俾。 係呀、有啲可能。 但係未至于要我就未我自己本人就未至于要去申请攞返扣钱。 我就要14万大佬。 因为可能呢我呢计过即系做出粮嘅时候咧，我就计过数啊，系咁上下啦，都系出呢个数噶啦。咁可能你啲 生活 理财嘅观念可能就冇咁 detail。我就系咁上下啦，我扣咗少少啫，咁我就算啦。咁我就系我就 够用 OK 咁样。 系啊，我都够用够生活，一定够生活嘅。系啊， 除非个雇主对你好差，咁你真会样样计嘅。 唔会啊，好好啊，啲老细好好啊，同埋佢哋都有最低工资噶。 系啊，每个地区都有， 地区都有嘅。我觉得名古屋嘅最低工资系850 yen。 東京好似九百幾 yen， 東京800-900， 好似係沖繩嘅最低，我做過沖繩。 沖繩幾多？ 應該700-0 yen。 700-0 yen， 但係夠生活嘅，我想同大家講係夠生活嘅。even 嗰陣時我日薪係5000 yen， 5000 yen 都係 做幾個鐘啊？日薪 5000。九至十个钟啦，有一样叫 Nakanuke 嘅，就是中途休息， 即系嗰啲落场。 系啦系啦，咁呢个之后再讲啦。咁但系就我两份工都系透过 agent 揾嘅，咁嗰两个就又叫扣咗我税啦，咁样咁我亦都好成功咁攞翻税。唔好问我点样攞，唔系个个攞得翻噶，真系唔系个个攞得翻。我见过台湾有啲系攞唔翻嘅例子，我亦都身边有朋友攞唔翻嘅，攞唔翻嘅。咁所以 肉 刀赤14万啦，我用呢14万系最后去咗两次旅行。系冇唱过任何钱， 可以再去，真系去多一次旅行。 去到我去咗两次 两转，系啊， 系啊，咁所以就系咯，咁就见 agent， 其实见 agent 都系上网揾噶， 都系上网揾嘅，都系上网揾嘅，有一个叫 A 字头嘅。开名啦都可以。 开得名 ,Apple, 叫 Apple 啦，咁就透过佢搵啦。咁其实佢好多地唔同地区都有一个叫做 office 嘅。咁主要嚟讲就东京啦。咁我哋去咗啊唔好 sorry, 我哋去咗福冈嗰边见咗先。咁呢见咗之后呢咁就搵咗北海道嘅工啦。咁然之后呢以后我哋唔做北海道啦，我哋去 长野啦。福冈嘅 agent 其实可以介绍你去其他嘅县嘅。 系啦。 系啦。 咁大家呢就唔好你哋可以嘅，你可以譬如话，我同事啊，喂，你系咪喺嗰度搵工噶？唔系啊，我自己搵噶。咁你几多人工啊？通常可能会高啲，或者低啲未定嘅。咁你咁就唔好为咗呢样心急啦，因为始终即系可能大家唔同途径嘅都 agent 会食少少嘅 ，agent 会食少少嘅，系啦。咁可能1000 yen、900 yen，咁揸100 yen，咁都要硬食噶啦，系啦。 咁 但系 见过 agent 使唔使都俾个履历书？其实我好抗拒个履历书， 要啊，因为咧， 真系走唔甩啊，履历书 走唔甩，走唔甩。因为点解咧？你自己写咗份啊，冇用噶，系冇用噶。OK， 你系自己。你自己都系要跟翻佢嘅格式，因为佢自己睇 啊，佢已经佢个履历书已经印晒格式喺度啦。 有佢自己嘅格式，佢自己觉得咁样睇会方便啲咁样。咁跟住咧就可能譬如话你喺北海道嘅，咁佢自己佢福冈我见咗你之后啦，咁然之后咧佢会揾北海道嗰人咧 Skype 嚟嘅 ，Skype 喺当喺嗰个 office 嗰度 Skype interview 系啦，咁。至於要 test 下你啲日文能力啦，咁啱啱咧我日文唔係咁好嘅，咁啱啱我兩個 friend 咧日文好好嘅，我嗰陣時 三個一齊， 三個一齊，即係嗰個畫面咧係你會幻想到係一個係一個係 agent 啦，然之後我哋個甩頭係三邊 ，OK， 咁我係咪都係咁 都係有先， 一講到 Anna 媽媽係咁樣 ，OK 咁樣 ，no problem no problem 咁樣，乜嘢都咩 Wakali master Wakali master 咁樣，咩都 Wakali master Wakali master 咁樣咯，咁就最後係。成功嘅，成功去北海道啦。咁长野嗰份工亦都系透过 agent 揾，两份都系酒店嘅工啦，都系温泉酒店嘅工，大概工资都系1000 yen 左右啦，系啦。咁你话包伙都系包伙食嘅，咁呢个之后再讲啦。咁但系就agent 揾工就有呢样好处，咩好处呢？就系话你觉得有啲乜嘢唔妥，可以同 agent 讲，即系啊 agent 就系你妈妈嚟噶。妈妈散系啦，你嘅妈妈散咁样 照顾住你 系啦，妈妈散，唔好意思，呢个老板有啲唔好妥，我想换另一个咩，咁可以同佢有啲咩困难可以同佢讲，咁呢个你俾佢食嘅 agent 费就用嚟咁样用，咁 即系有个好啦，你睇下你自己揾直接同嗰间公司嗰间铺。自己見定係揾 agent， 咁係都有兩個唔同嘅形式揾工。 冇錯啦，即係我第三份工就同你一樣，同我即係叫做直接同嗰個叫做僱主去deal咯，咁就咁咯。咁其實有各有好處啦，係啦，即係各有各好處，睇大家有啲咩。但係就大家留意翻就係，其實你話日本係咪冇黑工又或者衰嘅工咧？ 我聽過有㗎， 有㗎，即係我哋兩個係一個好幸運嘅例子啦。 係我好好彩，因為我咧咁啊講下我嗰幾份工啦，咁我第一份工就做派傳單嘅，但我個派傳單唔係街派嘅，咁就喺機場，中部機場。 咁使唔使著啲乜特別制服咁樣？ 啊，佢有一件咧，嗰啲咧人哋咧咪開嗰啲叫咩？嗰啲檔嘅時候咧，啲日本人咪好興笠住一件嘢嘅。 我就係指圍裙 嘅，唔係圍裙，唔係圍裙，係一件。哎呀， 一件制服啦， 我唔知系啊，我唔知中文嗰个叫乜嘢啊，即系总之有一件嘢嘅。 有冇日文？英文？ 日文叫咩嗰件嘢？ 唔紧要，一件制服。 煎饼。 煎饼。 堪平，好似系堪平啊，嗰个汉字系堪平咁样嘅。 跟住系啦，你仲有一件嗰件嘢嘅，咁咧嗰个派传单嘅工作就系、是、一间百货公司，咁佢就印咗啲传单啦，入边有 coupon 嘅，咁、就系派俾喺机场落机嘅游客嘅，咁主要系对中华圈，中华圈即系台湾、中国、香港，即系派俾啲游客嘅 coupon 同埋宣传佢嗰个百货公司嘅嘢嚟嘅，咁、我就系网上见到噶啦，又系无意中，咁我就派呢份工啦，咁、因为佢嘅要求系识普通话嘅，咁所以我就派咗呢份。跟住就去 interview， 咁样咧就请咗我嘅，系、啦，咁之后点样咧，我哋阵间再讲， 下节再讲， 系啦。Okay。